错在了哪里？首先我们得知道哪是对的，你才知道哪是错的。养生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。说点简单的吧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啥意思啊？太阳出来就起床，就上厕所，就做饭，吃了饭就上班，工作学习生活。好，太阳西下，下班了回家，吃饭，遛弯，泡脚，睡觉，别点灯熬油。有的朋友说，这叫什么养生啊？哎呦，小生活，大道理。什么大道？阴阳之道，是不是？好多人不信这邪啊，我可不行。那我早晨起不来，我早晨得睡个懒觉，睡到太阳晒了屁股，上午10点11点起床了。而且我是老板呢，我晚上啊得熬夜工作，甚至啊给我这些什么呢高层领导，我得给他们通宵开会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阴阳颠倒。说好听点叫阴阳颠倒，阴阳错乱，五脏紊乱，绕得病。说的不好听点，什么人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啊？好多朋友说那是小偷啊，没错，那是老鼠啊，没错，那是鬼过的日子，没错。所以阴阳错乱，你过老鼠般的生活，你过和鬼过的日子一样的生活，你就要得这样的病，你就要离这样的人近。老鼠不住在天台上，它住在老鼠洞里，就是这么个结果。所以人为什么会得病啊？啊，简单的说叫犯错，具体的说叫违背了天地自然的规律。哎，所以这就是得病。所以养生是研究什么的？养生就是研究如何适应自然的规律，改变自己，以适应天地自然，以达健康长寿的目的。所以啊，现在的医院为什么开的越来越多，人得病为什么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个规律，去学习这个规律，去实践这个规律。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说刚才那句话，说如果养生都能防病治病的话，是不是医院就都要黄了啊？没错啊，没错。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医院呢？哎，因为医院就是专门留给那些不改错啊，执迷不悟，偏要等到造了病，造出瘤子，造出糖尿病，造出高血压，造出晚期，而后到医院去救命的人。所以医院的职责叫救死扶伤啊，救死扶伤。有没有救不了的呀？有，说你回家吧，这手术开不了了，晚期了，是吧？说你回家吧，你中风后遗症也就知道这个模样，能不能好就看你自己了，回家吧。我也有好多这样的朋友，用他们的话来说呀，自己个儿是被医院给推回来的，生活行为造病，造到只剩下半条命，本来指望着救死扶伤，结果被人给推回来了。所以这样的人谁来管啊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。所以好多人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我，我就听你的了。养生不是专门研究黄帝内经、易经、道德经的书呆子，是天人合一， 中西结合，雅俗共赏，生活快乐养生的大智慧。所以要天下有缘人，所以养生啊，莫要怨天尤人啊，养生要有一颗平常心，是吧？咋得的病就得咋把它造回去。所以什么是病啊？病就是错误的结果。那么得了病，这个病会怎么发展呢？你是悬崖勒马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呢？你还是知错不改，执迷不悟，继续恶化呢？所以无论养生也好，还是治病也罢，记住，这个决胜权它不是掌握在我们医生手里，它都是掌握在病人的手里。所以呀，啊，我讲过，希波克拉底说，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。这个主次关系不要颠倒了，当然这主次关系不要颠倒了。所以病人才是主人。那你吃激素吃成骨头坏死了，你说大夫让你吃的，你不花钱他能免费给你吃吗？啊，我不懂。对呀，无知就会犯错呀，无知就会造病啊。所以因为无知，你就要承受无知之苦，就要承受无知之痛啊。说这个大家要清楚，是吧？好了啊，以上的内容是给新听众新朋友来说的，也是给我们那些啊还没有明清啊，没有弄懂养生防病的原则宗旨的人，给大家补补课啊。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知识，说十二正经养生，饮食肺经当令。什么叫当令啊？当令就是值班呢，是吧？当令就是时机啊，是不是啊？农时上说叫春播夏长秋收冬藏，没有春天的播种，你夏天长什么呢？夏天没有长得好，你秋天拿什么丰收啊？秋天没有丰收，你冬天粮顿子里边藏什么？你粮顿子都空了，你春天开春又种什么？所以一年四季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究竟哪个是开始啊？没有始也没有终。你能说今年过完一年明年咱不过了吗？还不能。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影响全局，它就好比一个链条一样，是吧？就好比人的颈腰脊椎一样，断一节和断两节的伤害是一样的，都是截瘫。所以四季生长化收藏，旺群龙无首级。什么叫群龙无首啊？啊，不是说一帮人没人领头，而是告诉大家首尾相连，不断的循环，周而复始，是吧？无头无尾，而形成了一个循环。这就是养生的四季，这就是养生的十二个时辰。那想把这个首尾相连的循环学习好、领悟好、实践好，就知道这每一个链条上的重要环节。寒来暑往是四季啊，日出日落是十二个时辰。所以这个寅时它是日出前后这一个交替的时辰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常说叫多事之秋啊。所以寅时也是一个阴阳 更替的时辰，那阴阳更替的时辰，也就是说阴和阳他们之间的啊份额，或者叫他们之间的消长啊，消长压跷跷板嘛，此消彼长，它的消长就要出现变化。所以越要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要安定啊。我给大家讲了子时胆经一阳生的道理，那是重要的阴阳更替，所以人要干什么啊？人要睡觉。那么又到了一个阴阳啊发生变化消长的阶段了，那我们还要干什么？还要睡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啊是自然天成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是全自动的。所以寅时肺经当令，这肺是干什么的呀？哎，这个肺呀、啊、是财政部，是吧？不管呢你是这个国家税收收来的钱，是吧？你还是这个法院呢判决呀、啊、罚款呢来的这个钱，你最后都得上缴国家财政，这叫取之于民。用之于民是啥意思啊？你说我税务局收了钱，得我都给他花了吧，你没那个权利，是吧？你说我这个交警啊，我罚款违章，我罚款罚来的钱我也都给他花了吧，你没那权利，交国家财政。费就是国家财政部，它起什么作用啊？哎，叫花钱啊，花钱。这钱是修桥啊还是修路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肺脏的作用叫气血二次输布啊，气血二次输布，是吧？你不要认为有了一个心脏血就可以打到手指尖，大错特错啊，达不到。心脏促进气血在全身流动，那么所有动脉和静脉内的血流心脏能够主管，而到了小动脉小静脉，到了手脚的末梢，这个气血循环心脏叫天高皇帝远，那么靠谁管？靠肺，靠肺的气血二次输布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是中医啊？中医不是见面就号脉啊！现在好多人误解啊，说这中医啊见面必须得号脉摸手腕子、哎、那都是啥呀？叫形式主义。说中医必须得留胡子，是吧？那山上放羊的老头也留一大把长胡子，他是中医吗？他可能连字儿都不认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的人认为中医必须得是老头，中医如果都是老头的话，那么中医就断子绝孙了。所以中医啊也得有徒弟，也得有儿子孙子，子孙传承无穷匮也。所以动动脑袋瓜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我们看电视，是吧？哎，有些人经常啊被一些虚假的广告所欺骗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投其所好，是不是啊？你不相信长胡子老头吗？他就给你化妆成长胡子老头，就蒙你钱，是吧？这大家要清楚。所以看什么事儿，只观其表，你只知其一。入木三分方知其二啊，要有入木三分凡事看本质的能耐啊。所以说老中医这个老不是说这大夫必须得岁数大岁数小，而是告诉你中医之老是文化博大精深，是中医之观其标知其本的老道老成，是他的什么呢？哎，全局化。所以中医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握手之间我就知道你肺好不好， 不用握手，你往那一站，我看你头发我就知道你肺好不好，是不是？不用号脉，一张嘴说话我就知道你肺好不好，话都不用说，坐那儿喘气儿我就知道你肺好不好啊。好多人说中医有那么神吗？认为中医神的人啊，我们都该什么呢？羞愧。为啥呀？因为这些都是您对中医的无知。所以什么叫神呢？神是一个四股旁加上一个身，这个身就是申猴酉鸡的申。我会给大家讲到膀胱经的啊，申猴酉鸡什么意思。这个身就是猴，就是上蹿下跳。所以什么叫神？就是通天彻地啊，这就叫神。所以中医的神奇不是中医要把人都搞迷糊了，而是中医要解释宇宙人生的密码，要通天彻地啊，要让你都能够把它贯穿贯通，而且让你明白四补旁是展示出来让你明白，这叫神。把你弄糊涂了那是鬼，哎，搞鬼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摸一摸手怎么就知道肺好不好啊？肺脏不好的人手指尖脚趾尖凉啊，以后不要说哎呀我手凉脚凉说是心脏病，告诉大家手烧子脚烧子凉是肺脏不好，是不是？心脏病它也是由五脏不协调而引起的，所以手凉脚凉是动脉血不能供给手脚末梢，有心脏的责任，而主要责任在于肺，是肺脏的气血二次输布不好。所以手烧的脚烧的凉的人早晨三点到五点睡得不踏实，容易冒虚汗，容易惊醒。我刚才说了不用摸手，一相面要知道啊。所以肺脏不好的人大白脸，面色苍白，是不是？为啥呀？脸上的末梢气血供给不好，它不是白里透红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 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十二正经养生给大家往下说。寅时肺经当令，寅时这个时辰是什么时辰呢？哎，凌晨的三点到五点。在这个时辰人的身体内将有怎样的气血输布变化呢？哎，大家一定要知道。我给大家打了个比方，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税收收来的钱，交警罚款罚来的钱，啊，犯罪分子被国家没收来的钱，这些钱最后都变成了国库里的钱。那这钱怎么花啊？哎，由国家财政，是吧？哪儿需要修桥，是吧？哪儿需要铺路，哪儿需要盖学校，哪儿需要建医院，啊，合理分配。所以肺脏它所起到的寅时肺经当令的这个作用，就叫气血的二次输布。我为什么加了一个二次？因为气血是由心脏 君主之官来进行派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到了肺脏这儿，再给全身一次分配，叫二次输布。啊，为什么叫输布？啊，我们有句成语叫星罗棋布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壶啊很多，是吧？星罗棋布，哎，这个输布，输就是疏导，布呢就是分布分配这么个过程。那么既然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生命气血输布的过程，那么就需要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来进行。所以早晨三五点钟人应该干什么呢？哎，睡觉啊，睡觉。所以一天有十二个时辰，有三个时辰是来干什么的？是来睡觉的。啊，子时、丑时、寅时，这三个时辰是来睡觉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午时的子午觉，啊，要求睡什么呢？哎，不要超过半个时辰，啊，大致在三刻钟，45分钟就足够了。而有的人午觉睡到下午两三点钟，啊，除非身体极度虚弱的人，你可以，啊，一般情况下，如果你睡多了，反而伤身体，啊，这咱们得说清楚。那么凌晨的三点到五点，年轻人是睡得最沉、最踏实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轻人的元气足，气血旺盛。但是啊，我在给大家讲失眠篇章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民间俗谚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30年前睡不醒，30年后睡不着。就说人老了，觉就是越来越轻了。关键的区别就是这个饮食。凌晨的三点到五点，好多老年人早早的就醒了，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这就说明人的气血已经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句话怎么说呀？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嘿嘿。所以呀，当你凌晨三点到五点就睡不着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说明你已经进入了老年，你的气血的余粮不多，留给肺脏二次输布的气血已经很少，所以这样的人皮肤粗糙，大便燥结，毛发枯干，是吧？有时候还会气短，生膀胱炎、尿道炎，皆为肺部敛气之症兆。那有的朋友还说了，我这时候不但睡不着，还出大汗，小心肺结核，小心哮喘、肺气肿，小心肺部肿瘤的生成。那么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了，我还不到60岁，我就出现了上述情况，而且出现好长一段时间了。那么如果您出现类似情况，您的年龄还不到60岁，这种情况又达2年之久的，请您及时到当地的医院啊，每年做一个胸透。这样的人将成为肺部淤血的病人，淤而成结，结而成瘤，是吧？这也是肺部肿瘤高发的一个危象。所以我说呀，我说养生不治病，治病是医生的事儿，但是并不代表养生不能让病人的疾病康复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治病者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病已经形成了，你想把它治好，你的元气就会挖个大坑，是吧？不但元气挖个大坑，你治病不花钱吗？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你说你是旅游好呢，享受生活好呢，还是买药吃好啊？那么养生则不同，是不是？ 养生是未雨绸缪，提前培固，防患于未然，是不是啊？这是饮食肺经当令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养生的要点。那么过了寅时就是卯时，卯时啊是我们的足阳明大肠经当令。一说大肠就要说一说腹泻，就要说一说便秘，就要说一说肠道的息肉，还要说一说肠道的肿瘤，是不是？首先呢，我们来先说说这个大肠经，这个大肠作为啊十二官当中它的生命职责。大肠呢叫传导之官，啥意思？哎，就叫通畅啊，通畅。所以这个通畅虽然是一个词，却代表了两层含义。通表现的是它的状态，畅表现的是它通的这个状态所达到的一个程度。所以有通畅就有通而不畅，是不是？那不用说了，便秘者就是通而不畅。所以啊，在便秘的养生当中，防治当中，我给大家做了区分，而且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，千万别把泻药当成通便的药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看新闻的、读报纸的都知道，现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结肠癌的发病率如此之高，这个泻药当属罪魁祸首，是不是？你看一般这便秘的人呢不会导致结肠癌，反过来呢为了治便秘天天喝那些跑肚拉稀的药的，就会把肠子拉成黑肠病。那么这种泻药导致的黑肠病就是肠道肿瘤的癌前变化，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，老师。所以这个泻药对人的伤害，一个是容易造肠道肿瘤，二一个大伤元气。中国呢有句俗话呀，怎么说呀？说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，是不是啊？何况我们这些老爷子老太太啊，所以吃了泻药老拉稀的，拉的腿软，拉的皮肤干燥，拉的眼花，是吧？拉的浑身无力，所以中风后遗症形成了肠道功能紊乱而便秘，常年吃泻药跑肚拉稀不说，还会导致中风久治不愈。有的人说吃泻药和中风后遗症好不了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就和中风过度锻炼和会复发是一个道理，劳累消耗元气，你后遗症就很难恢复。反过来呢，你不劳累天天跑肚拉稀拉的腿都软，你元气亏，你又拿什么来濡养脑髓？你又拿什么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啊？所以呀，便秘的治疗绝对不能一泻了之，一定要进行辨证啊，辨证。那么既然呢这个大肠啊它是一个传导之官，那我们就得知道它用什么来传，又何以能来达到一个导呢？哎，我打个比方吧，这就好比啊我们在小河上划船一样，老师，首先要有河水传潺潺，水能载着这个舟，你这船才能划。第二一个呢， 你还得有划船的桨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让那船老飘在水上，是吧？水流大能冲走，是吧？那平静的湖水呢，你不划那船是很难走的，是吧？所以大肠的传导之官也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呢，我把便秘，把中老年朋友的便秘分成两型啊，两型。一型叫大肠蠕动无力，哎，这叫气虚。二型呢叫大肠津液耗损，这呢这叫血虚。中医为什么要辨证？这个辨就当分辨讲。老夫子因材施教，他把他的学生分成类，是吧？那么教育的方式方法就不一样，所以成的才也不一样。那么说，如果老夫子把学生都分完类了，分完了又一样的去教，你说你分这个类分与不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呀，在中国啊，尤其是在养生保健这块，出现了一品包治天下啊，都成了十全大补丸了，都成了唐僧肉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还要那个医生的辩证干什么呢？看不看都是吃这一个方子，你还看他干什么呀？所以一旦中医失去了辨证分析，失去了辨证施治，失去了辨证施养，那就不再是中医了，那就成了什么呢？那就成了江湖郎中一刀切。我管你什么病啊，我管你什么内科外科，我管你什么阴虚阳虚，上来就一个大力丸都给治了，那不叫治病，那叫蒙人。就算好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中医辨证施治，辨证施养，它是一个标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人给我提过意见呢，健康产品太多了，容易把我们老百姓给吃迷糊吃糊涂，你就闹一样，你就让他全管了不就得了吗？你看看这样的人都是江湖医生中毒太深，都是把保健品当灵丹妙药一用灵了。所以啊，科学养生啊，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啊。所以辨证施养，是吧？五脏调节。好了啊，咱闲言少叙，接着给大家说这个便秘的分型啊。刚分了血虚和气虚，女人生了孩子，产后大出血，这大便拉不下来了，这个便秘是血虚还是气虚啊？非常简单啊，这个叫血虚，是因为产后出血，津液大伤，所以大肠干燥没有津液。所以这样的人你还要给他吃泻药，不泻出腰椎间盘突出，不泻出脱肛才怪着呢。所以产后血虚的便秘吃泻药无异于服毒自杀。说那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吃补益气血滋阴而生化津液的食疗，叫粥疗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前段时间也说过，现在呢这个已经快成了全世界的好习惯了，就是中国女人的坐月子，哎，小米粥红糖水煮鸡蛋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哎，有一些啊自称 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就蹦出来了，说那个外国女人生了孩子就上班，人家也不坐月子，也没见到这怎么着。哎，说中国这坐月子是陋习，结果呢遭到了祖国中医啊，包括呢世界网友的一片抨击。人家外国专家、世界卫生组织都把养生长寿的智慧把目光投向了东方，而有些人却要哗众取宠，是吧，却要诋毁传统的中国的养生文化，这难道不可笑吗？是不是啊？的确啊，那个猫啊狗啊，是吧，它不需要坐月子啊，因为那不是人呢，那是畜生啊，生完了就能跑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外国人他不坐月子，结果遗留下来很多疾病。所以说呀，啊，你像外国的女同志的那个风湿啊，是不是啊，产后的颈腰椎的综合症啊，非常的多呀。而且呢，外国女同志在中国女性还未更年期而烦恼的时候，那么好多外国女同志在更年之前就已经老态龙钟、动脉硬化、脂肪肝、糖尿病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呀，出门旅游你看到那个腰比臀还要粗的外国人的时候，你是羡慕啊，还是要为他的心脏和糖尿病去担心呢？所以在这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所以告诉大家，粥，热粥，它是用粮食的种子做成的食疗，和生元气啊，这个气字它下面是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米。所以吃米才有气呀，吃米才补气呀，道理有在于此。所以何为米呀？米就是种子。所以我们吃蒲生汤养元阳之气，你吃的也是米，是葡萄的米，哎，是葡萄的种子，哎，也就是中医以人补人，养细胞和能量的道理啊，希望大家明白这儿。所以枸杞、山药、小米粥啊，这要记清了啊，枸杞、山药、小米粥，强腰、补肾、滋润大肠、后补胃肠，是补益强壮的食疗。补而不上火啊，补而不上火，因为这是食疗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大家知道的。那么这是血虚便秘，是吧，血虚便秘。那气虚便秘呢？气虚便秘啊，是咬牙瞪眼都拉不出来。气虚便秘就是大肠的蠕动力量不够，这样的人往往还胸闷气短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还经常伴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脱肛的病人。所以气虚便秘应该吃补中益气丸，或者吃百合固筋丸，这都是来养我们的肺气的，肺和大肠相表里。所以气虚便秘的人蹲着便比坐着便他就畅快，是吧？用我们北方的老姐姐的话来说，你坐着上厕所都使不上劲儿啊，哎，非常正确。所以啊，人采取蹲便的方式，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病，包括在蹲便的时候咬紧牙关，这都是调达肺气、通利大肠的关键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将军肚的人呢，他就容易气虚便秘， 因为随着他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他的腹壁的肌肉就会变得越来越纤细，而成为脂肪的沉积。腹壁肌肉的力量越来越薄弱，胃肠的蠕动能力也越来越差，那么肠子上的油也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便不便秘体型上也是能看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气虚便秘还有一个食疗，就是洋葱炒鸡蛋。那么还有一个中医导引之术，就是推任脉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有人问我了，这个便秘的人推肚子，把便秘推好了，是不是推肚子把肠子里边的残渣给推出来了？我说你当什么呢？你当你的肠子就那么一尺长呢？实上非也。人的肠子啊，九曲十八弯呢，全给它拽出来，少说也得有七八米长。它在肚子里打着褶，围着团啊。如果你推任脉的时候，你用蛮力气，非但不会把便秘推通，还会推成肠梗阻，推成肠子扭转，那就要命了。所以推肚子把肚皮推疼的，推肚子把肚皮推红了的，都是没有文化的养生的人群，对不对？所以推任脉要推的肚皮发热，而不是推疼，也不是推红。推肚子要推的肚子咕咕叫，是胃肠得气。推肚子推到放了屁，那就叫见了效，说明气道已通。推肚子推的两腿出汗，那是下焦已通。推肚子推的脚已经热了，脚都见了汗，那才是推任脉的最成功的表现，叫上下贯通。所以卯时大肠经当令，以通畅为鉴，便秘的治疗有对有错，千万不要一泻了之，千万不能为了治病又吃药吃出了更严重的病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咱们接着给大家说天人合一，十二个时辰，十二个经络，人体十二正经养生之啊寅卯篇。寅时肺经当令的奥妙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，人的肺它不是单管喘气的，它还管着人的气血二次输布，所以肺主宣降。什么叫宣降啊？这个宣就是宣发，说你出不出汗，你长不长荨麻疹，你皮肤过不过敏，你能不能闻异味，皆由肺脏所主。那降呢，降正好和宣是相反的，有人着凉风就感冒，有人着凉风就起鸡皮疙瘩，有人有凉风往骨头里钻，有人见凉风骨头钻不进来，这都是肺脏能不能把皮毛这个门关得严的关键。另外还有一招，就是我们肺和膀胱炎、尿道炎之间的关系啊，一样是尿频，晚上尿频是肾阳虚，因为天黑了嘛啊，那么尿频还分尿量的多和少，尿的多的是阳虚，尿不了多少老是尿，尿痛、尿热、尿发烧、尿发痒， 皆为湿热， 这个就是肺的宣发的能力不好。所以呀，人的饮水习惯和人泌尿系感染是密切相关的。古语说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所以今儿告诉大家，习惯决定疾病。有句啊俗不可耐的老话怎么说来着，说不喝水就等于在喝尿啊。所以那些得肾结石的、膀胱炎的、肾盂肾炎的，他还不服气啊，他我就不喝水，我偏要吃药。所以这面在造病，那面抗生素杀完细菌就杀白细胞，杀你的淋巴细胞。所以说你能治好吗？所以只能越治越重。所以啊，治病就是改错，不改错的治病就是隔着靴子挠痒痒，是一辈子也治不好的。哎，这是肺的宣发的作用。那么肺它还和人的情志有关，我们说忧伤肺啊，忧伤肺。3年前呢，我给大家说忧伤肺的时候，10年前讲情志造肺病的时候，我们说的过多的就是那林黛玉，是不是啊？悲观性格，是吧？没事就给你哭一场，哭吧，哎，哭出来个肺结核，是吧？所以表面上看呢，楚楚可人，天天哭咧咧，哎呦，结果闹个痨病肺结核，是吧？哎，提前什么呢？早逝，是吧？说一样的道理，现代人的情志和性格也一样决定着你的身体疾病。那么忧伤肺除了造肺结核之外还会造什么病呢？啊，造白癜风，造牛皮癣，造皮肤的鱼鳞病。所以啊，到医院看病有个皮肤科，皮肤科的激素是常用药。而今儿呢，我们通过天人合一，中西结合，运用12正经养生的文化来告诉大家，皮肤科的病如果只治皮不调情志不养肺脏，那就是只治标来不治本。所以啊，我说了，人的皮肤是由人的情绪决定的。所以快乐的人不得皮肤病，其道理就是忧伤肺的情志原因。所以说到这儿了，那个银屑病的、白癜风的、鱼鳞病的，你还问我怎么治吗？啊，第一，你要有乐观的心态。第二呢，你要保持爱喝水的好习惯。第三呢，你要早晨不睡懒觉。哎，其次呢，才是养生保健的内养肺脏，外调达皮肤。外边的皮肤红花艾叶水来洗，皮肤有破溃的、流水出血流脓的，哎，那你就抹什么？你就抹3七粉或香油。你看看，从得病的病因到脏腑的辩证到调理的方法，哎，它是一个系统全面的方案啊，而不是什么呢，偏方治大病了啊，因为它已经上升到了什么呢？哎，非常完善的一个养生系统，是吧？绝对不是什么呢？啊，逞一时之能的一个小偏方的调理。哎，这个希望大家要认识上去。说肺说完了，说大肠啊，大家讲了这个便秘的辩证，啊，说了血虚便秘的注水行舟之法，哎，要吃枸杞山药小米粥。还讲了这个气虚便秘的，是吧？补气啊，养肺之法啊，说了洋葱炒鸡蛋啊，讲了什么呢？归西疗法，是吧？便秘通不通得看你放屁响不响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便秘也要辨证施治， 气虚的不能用泻药，越用泻药就会拉成脱肛，拉的胃下垂，拉的腰椎间盘突出。血虚的也不能乱用泻药，因为泻来泻去更伤津液，停了药是更严重的便秘。所以便秘用泻药是最下策，而泻药是给实火型便秘的人用的，而便秘当中属于实火的十之一二都不到。所以可见现在跑肚拉稀的药吃来吃去，吃出来的都是毒副作用，是吧？伤元气是小，黑肠病是大。所以现在呀，黑肠病已经成了泻药导致的药物性肠道损害，制成肠道肿瘤瘤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所以呀，那句话怎么说呀，说好的医生治病叫手到病除。所以在这希望大家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，不要乱吃泻药。那么足阳明大肠经，我们这个大肠啊叫传导之官，以通为界。那么既然便秘调好了，是不是肠道就完全畅通了呢？实际上非也。大肠之通有三通，一通是肠道畅通，二通是肠壁畅通，就是吸收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肠好的人不缺维生素，因为大肠的菌群平衡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合成和再吸收。所以不要认为便秘不通拉稀就是通，长时间的腹泻会导致营养不良，不是拉空了，而是肠道吸收的不通啊，这大家要知道。除了肠子吸收的畅通之外，还要有一个通，就叫通气。老话说百病皆由气上升啊，是不是啊？气为血之衰啊，所以这气是很重要的事儿。一说气，一说肠子这个气儿，很多人就明白了，从上面打出来的叫嗝，从下面放出来的叫屁，从肚子里淤阻的叫胀。所以在这儿又需要大家做记录了。人体的正常的气机升清降浊，所以放屁不是病，打嗝才有病。包括这胆囊类的疾病，打嗝不算好，放屁好一半的道理也在这